捕捉赛场瞬间，回味体坛经典，用声音记录体育，用体育震撼人心，体坛传记文学。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体坛传记文学，我是夏萌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将为您播出林丹自传《直到世界尽头》。林丹是一个普通人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，就是自始自终自己都不是最被看好的那个人。青年时入选八一队，但远远不是那个大家眼中的佼佼者，虽然也能够在一些比赛当中崭露头角，让人眼前一亮，却始终不是那个最厉害的人。林丹有些叛逆，不是那个最听教练话的运动员，甚至入选国家队也是一名插班生。那么林丹是如何成长为超级丹的呢？我们将会在这本书里找到答案。 在跻身男单前八后，我记得陶飞克在接受采访时就讲，这次奥运会冠军一定是他的，他就敢这么说，而且最终冠军也确实属于他。他当时说，历届奥运会男单冠军都是被二流选手拿到，都不属于最顶尖的选手，这次我要打破这个定律，就是我拿冠军。这样的王者之气贯穿了他整个职业生涯。有时候我会从他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，除了相似的经历，我们都还有媒体喜欢说的所谓潇洒不羁和狂放。也正是从2004年雅典奥运会之后，媒体开始经常拿我们两个说事，一个是奥运冠军，一个是世界排名第一，不制造点火花出来似乎就对不起自己。现在想来，我也挺感谢有这样一个对手，有这么多关注我们的媒体和球迷。我每进一步，过程中都少不了陶飞克的刺激或者说挑衅，他确实影响着我。比如很多人拿我和他比较的时候，陶飞克会说他还没有拿过单项世界冠军，下一次陶飞克又会说他还没有拿过奥运会冠军，再过几年陶飞克又说他还没有拿过亚运会冠军，他只是世界第一。所以他的只言片语让我更加努力，我只有不断前进才能让我的对手心服口服。也许陶飞克只是想堵住媒体的嘴，也许他也没想到林丹后来会拿到那么多有分量的冠军头衔，但是对于刚刚经历了雅典奥运会失利的那个林丹来说，我会自省，我当时还只有一个2004年的汤姆斯杯团体冠军，而陶飞克手上很多都是更能体现个人能力的单项世界冠军，这是我身为男单选手无法回避的现实。2005年世锦赛在美国的阿纳海姆举行，我迎来了一次与陶飞克正面交锋的机会。虽然在当年早些时候的苏迪曼杯决赛上，我以2-0赢了陶飞克，也帮中国队夺回了失去的苏杯，但那毕竟是团体赛。那次世锦赛，我看到陶飞克半决赛战胜李宗伟，或是之前赢文萨，发现他当时的状态非常好。但那个时候，他还没有真正震慑到我，因为那是我们第一次在大赛决赛中交手，有点无知者无畏吧。可是当他决赛中送给我一个13-0的开局后，我才发现我的对手非常强大。我发现在我犯错以后，他会抓住我的错误不断的拿分拿分，而且在场上我特别无助，没有更好的办法去对付他。直到第二局有一小段时间我取得了一点点领先，不过很快一个小小的错误一犯，对手把比分追平以后，这场比赛的主动权就又交到了陶飞克手里。直到我真的经历过以后，我才知道陶飞克的强大不仅仅是在技术层面，而且在于他很会把控赛场的一种能力。在他有优势的情境下，他会不计代价地把优势扩大，直到比赛结束。因为我发现他打得比我还拼，进攻进攻，强网进攻，那样的比分让我感到极度羞愧。那时候我的实力还没到那份儿上，名气倒先起来了，所以虽然有很多人关注我，但也有很多人在等着看我的笑话。 那次惨败给陶飞克之后，很多媒体开始对我口诛笔伐。而今天，很多人觉得林丹拥有16个世界冠军在手，到伦敦奥运会时是不是会实现17个？他们总觉得这是很正常的数字增长，他们一定不知道在这过程当中我付出了多少代价。阿纳海姆世锦赛一年后的多哈亚运会上，我是当年世锦赛的新科男单冠军，可我这次还是栽在了陶飞克手里。亚运会团体赛中，我又两次赢了陶飞克，到了男单决赛又是我们俩交手，等于一个星期里我和陶飞克就打了三场球。这时我又陷入了与2005年世锦赛类似的情境中，我不断地暗示自己，我只要这样做就应该可以战胜他。但是决赛的那场球，他的发挥还是超乎了我的预判。我感觉到他打得特别拼，而且很用心，不像团体赛的时候，当他遇到困难就会很快放弃，会犯错留给我机会。多哈亚运会的男单决赛他几乎不给我机会，两局就把我赢了，而且第二局我还领先拿到过局点，但最终也没能拿下。就这样，从2004年雅典奥运会、2005年世锦赛夺冠，到2006年多哈亚运会卫冕，我亲眼见证了陶飞克如何一步步走向辉煌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也是我亲手成全了他。 放慢速度，扩大角度，保持温度，您正在收听的是体坛传记文学。 经历了连续三年大赛中的失手，我又重新开始思考。我相信像陶飞克这样的运动员经历了那么多，他到决赛中的表现一定是不一样的。陶飞克是我见过的所有男单运动员里最大气的一个。陶飞克的性格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，但最重要的是他经历过很多，拿到过很多顶级赛事的冠军，那是一种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气场，很多东西他甚至不屑一顾。有媒体曾经这样形容过这位印尼的羽毛球天王：印尼十年出一个羽毛球天才，但100年才出一个帅哥级的羽毛球天才。他陶飞克，他的手上感觉可谓无与伦比，中场截击犹如千手观音，但受制于他的体能，他在近两年的状态一直在走下坡路。也许是天才总是散漫的原因，陶飞克在场上也常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，不过呢，他一旦认真起来就能摧毁一切。陶飞克一向我行我素，时而游戏散漫，时而锱铢必较，他可以这站大奖赛刚拿下冠军，下一站又可能首轮出局，可以说不潇洒不陶飞克。你看2012全英赛陶飞克和陈金交手的那场球，他不但杀球还飞身救球，到最后陈金都杀不死他了。我多少年没见过陶飞克挑完一拍以后扣杀，飞出去后起来再来的场面了，所以陈金输得不远，他确实打得太拼了，而且他的每一记杀球都非常挫伤你的自信心，几乎都是压线。他的聪明之处在于，如果和陈金硬拼的话，他可能没有那么好的体能，所以在突击得到一分之后他就休息擦汗调整，这时候陈金追上来几分，他再抢办法突击再抓分。这就是陶飞克，也是我最尊重的一位对手，只要是为了自己的目标，他就会全力以赴地跟你玩命，一切尽在他的掌控，他有他的性格。全英赛算得上是陶飞克心头的朱砂痣，也是他职业生涯仅有的遗憾。因其超过百年历史的地位，全英赛素有小世锦赛之称。在2005年成就大满贯之后，陶飞克就说全英是他的下一个目标。这些年来，哪怕在赛场上已不复当年勇，陶飞克也从未放弃过追逐。2012年全英公开赛，我们再次相遇在四分之一决赛，比赛以我2-0胜出而告终。而赛后的混合采访区里，我们恰好同时接受完采访， 然后相视一笑，给了对方一个拥抱。很多媒体抱怨没能抓到这一刻，他们没想到这样的一幕也会发生在我们俩身上。过去陶飞克总说我跟林丹没有什么，只是语言不同，而到了后来我们发现真诚是最好的交流。这个拥抱对我们来说胜过千言万语，它比球场上礼节性的拥抱更多了一层默契，令我倍感珍惜。我和陶飞克本身并不是同一个年龄段的选手，再加上他出道非常早，很早就拥有了无数的荣誉，所以在2006年多哈亚运会之后，他的状态就是拿再多的冠军也就这样。我当然希望能够在大赛的决赛中再与他好好的打上一场，可2006年之后呢，我们相遇的场合更多的是一些公开赛、大奖赛了。我觉得非常幸运，能够在成长的道路上遇到他，有一个这么棒的对手来激励我，帮助我提高自己，并不是谁都能有这样的机会的。将来有一天，也许是在我30岁之后，当我的竞技状态不再像4、5年前那么鼎盛时，也会有更多的年轻运动员来向我挑战，这也让我更珍惜现在和这些高手交手的机会。这样的比赛一定是打一次少一次。很多时候我们之间的交手已经超出了胜负本身，反而更享受每一个球的过程，就当是给自己也给对方将来留下更多的回忆吧。2011年11月11日，网友戏称的神棍节，对我们来说却代表了4个1。陶飞克、李宗伟、盖德和我受邀来到东莞参加4大天王争霸赛。在拼杀打斗了10多年后，我们4个人以这样的方式聚在一起还是第一次。抽签再次把我和陶飞克抽到了一起，这大概是球迷朋友，特别是东莞当地的球迷们最希望看到的。我自己也很开心，如果我们的作用不仅仅局限在球场上，而是能够给很多人带去一整天的快乐和一段难忘的回忆，我们会很知足。这样的机会并不多。2009年瑞士公开赛期间，在赞助商的安排下，陶飞克、李宗伟还有我们三个一起吃了顿饭，地点选在了当地的中餐馆，菜品只能算得过去，但大家都很开心。瑞士公开赛比赛的分量也不是有多重，我们可以很轻松地在一起聊天，那个状态下的我们才是真正的享受，没有任何压力，只是吃饭聊天。聊着聊着就突然发现2004年早已过去，2008奥运会也打完了，又一个4年过去了，大家都还在这里，那一刻心中会涌上一股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的感觉。而且在聊天中，我们发现全世界的羽毛球男单选手都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都很喜欢跑车，一聊到车3个人都很兴奋。我去印尼的时候见过陶飞克的那辆法拉利，我觉得很适合他，而我跟李宗伟开的竟是同一款 GT2， 他的是灰色的，我的则是黑色的。陶飞克说，现在羽毛球运动员里赚钱最多的应该是我。我告诉他，其实在中国赚钱并不是很容易，不像在印尼，羽毛球是国球，而且运动员相对自由，也更职业。也正是那一次，我跟他们说，将来欢迎你们来中国打联赛，你们在中国都有非常多的球迷。没想到很快2年后他们就加盟了广州恒大俱乐部，虽然只打了2场球，但却是轰动全城甚至全中国，他们配得上这样的爱戴。当然我很羡慕陶飞克的一点是，他的球迷都非常死忠，包括马来西亚的球迷，对李宗伟也是。我们去这些地方比赛，主场球迷一定是为东道主选手加油的，相对来说中国的球迷呢则更博爱，站在谁一边的都有，这是我们在印尼、马来西亚享受不到的待遇。这对羽毛球运动而言自然是好事，只要球迷是真诚的，只要我跟对手打了一场精彩的比赛，他们给任何人鼓掌都可以，不一定非得做我的球迷。 放慢速度，扩大角度， 保持温度。您正在收听的是体坛传记文学。 如今陶飞克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，他又领先了我们一步。羽毛球带给他的一切，他早就悉数偿还，只多不少。30岁以后，陶飞克依然还留在球场上，是这个时代的幸运。我也曾跟他说过，如果将来他带家人来中国玩，一定要联系我，让我尽一尽自己的地主之谊。如果我去印尼，我也不会跟他客气。10多年来，我们已经经历了太多，真的不需要再去计较输赢了。职业生涯中，我们无可避免地做了这么多年对手之后，难道就不能做一辈子的朋友吗？12年国手生涯，不仅我的教练，我的对手教会了我很多，一路伴随我走到今天的单迷们，更是给予了我这世上最珍贵的东西。刚进国家队的时候，还没有微博，甚至还没有手机。每次在天坛公寓传达室的桌上发现中国羽毛球队林丹收的信件，都能高兴上好一阵子。那时候每封信我都会拆开看，然后用鞋盒一封封的装好。现在想来，这样古朴的方式传递的才是最珍贵的情谊。曾经我经常在赛场遇到这样的球迷，他们会拉住我，让我帮忙转交信件或是礼物给小报。他们用一种非常虔诚的眼神看着你说，帮帮我吧。他们忘了我可能也会吃醋，也会心里不舒服，但是球迷都是很单纯的。小豹也是我非常好的队友，事实上我都出色地完成了邮差的使命。久而久之，随着我在国际赛场上的表现越来越好，写信给我的球迷呢也越来越多了，公寓里的鞋盒越堆越高，后来这些信件连抽屉里都塞满了。虽然传达室里给小豹的信永远是最多的，但每次能收到球迷给我的信，我依然会感到小小的满足。在这些单迷当中，有一部分是与我同龄的人，他们几乎陪着我一道成长。他们不只是欣赏我的球技，收集我的比赛信息，他们甚至影响着我的喜怒哀乐。他们是真正看着我成长的一群人。在彼此人生中最美好的10年里，我是这么幸运的得到了他们的眷顾。为了我，他们放下了自己，因为我的每一次成功，他们奔走相告，欢呼雀跃，因为我的失意伤心，他们感同身受，黯然神伤，这是我的幸运。我一直很想见见他们，看看他们是怎样可爱的一群人。直到2007年我生日那天，那次大家帮我办了一场生日会，听说林丹全国球迷会的会长也会来。我早就听说过他，但是从没见过面，甚至没有直接沟通过。当时他还是北京师范大学的一名学生，就是这样的素昧平生。但是他却拿出自己的课余时间帮我把球迷会的工作打理得井井有条。他们中的很多人都说是靠着我的努力才闯过了学业、工作和生活中的各种关卡。如果真如他们说的那样，我会非常欣慰。人生路上比奥运会、比高考更严酷的考验还有很多，庆幸的是我们彼此都从对方那里得到了无穷的力量。在那以后，我陆陆续续见过不少单迷，不管他们来自哪里，做着什么样的工作，我总有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。他们中有的是我的前辈，有些比我还小，特别是一些学生非常单纯，只要我有时间，总是尽可能的满足他们的愿望，都是一些很小的事情，比如寄照片给他们呢，还有纪念 T 恤啊、 LD 的纪念服饰啊等等。想象着他们拿在手中的那种欣喜，我也会感到特别开心，这是我们中间的一种感情。人与人之间需要一点真诚。这么多年走过来，无论是曾经支持我还是不看好我，这都不要紧。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的权利，但是对我自己来说，无论是对我好的还是攻击我的人，都在让我成长。我需要这样的环境让自己成熟起来，让自己变得更坚强。尤其是 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决赛场上，我非常感谢当天晚上从世界各地赶来为林丹加油的所有球迷。除了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里的8000多名球迷，还有电视机前无数为我祝福的人，在他们的欢呼声中，我也在感受着作为一个运动员的存在价值。我把我的球衣、球拍，甚至球鞋都送给了他们。后来有朋友问我，你当时为什么要扔球拍啊？其实这些东西你可以留着自己珍藏，或者将来拍卖啊。但我觉得这个真的无所谓，这些东西对我不是不重要，但它只是我职业生涯中的一部分，那是我对球迷的一种感激，这真的没什么。2011年苏迪曼杯夺冠之后，湖南卫视背后的故事栏目来到国家羽毛球队青岛集训基地录制节目，那期节目的主角是我们的李永波教练。我们去现场本来只是当后援团，结果突然有球迷说有样东西要送给林丹，那是一件 T 恤，上面写了一个10，记录了10年间我们共同经历的大赛，一起拿到的冠军。他们说你打了10年比赛，我们也陪你走过了10年，而且还会有将来的下一个10年。我当时很意外也很惊讶，因为球迷真的很用心。10年来，虽然我打出过很多好球，但依然有人对我不满，指指点点。与此同时，却有这样一群球迷，这样的爱护我、支持我。我知道每一次出发，我并不是一个人在奋斗。除了家人以外，我最愿意把心交付给的人，就是我的球迷。也正是从那以后，挚爱林丹，完美待续，成为了林丹全国球迷会的口号。他们制作了一面巨大的横幅，随我南征北战，走过了不少地方。2012年在武汉举行的汤尤杯上，球迷会再次自发地组织了不少单迷前来为我助阵。我给他们送去了一些全满贯纪念 T 恤，我们约定好每场比赛都要穿，这样我就能很容易地看到他们。我做这些只是希望让他们感受到他们喜欢的林丹离他们并不远。如果你是单迷，当你看到这里时，我要告诉你们，千万不要忘了，我也是一个普通人，我并不是高高在上的全满贯所谓的外星人，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小伙子，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坚持是可以做到让别人刮目相看的。我们都很平凡，但是我们可以做成一些不平凡的事儿。我无法断言究竟有没有传说中的世界末日，但时间来到2012年，我们真的走到了各自职业生涯的最后几年。这样的现实让人需要拿出更大的勇气来面对。第一个说要离开的是我年少时的偶像丹麦金童比特盖德。年初在伯明翰，他向我发出邀请，说他将在2012年12月的丹麦精英赛后宣布退役。在告别赛上，他只邀请了我，没有邀请李宗伟，也没有邀请陶飞克，这是我的荣幸。那么让我再去看看哥本哈根，带着不一样的心情为我的前辈送上最后一程。一头金发飘逸的球风，坚毅的性格，灿烂的笑容，这是盖德留在球迷心中永恒的画面，也包括我。即便他已经35岁，人们还是愿意称他为丹麦金童，这世界上不会再有第二个盖德。 20年的国家队生涯，20个世界冠军，2枚奥运会金牌，5次世锦赛冠军，汤姆斯杯6次夺冠，苏迪曼杯5次称雄。世界羽联统计，林丹职业生涯总共获得666场胜利，66次冠军，是世界羽坛唯一的双圈金满贯得主。巅峰时期的林丹几乎没有明显弱点，在无数经典的比赛当中，那些纷纷致命的关键时刻，他总是能以一种不可思议的能力主宰比赛。即便是在面对盖德、陶飞克、李宗伟这样的伟大对手，林丹依然可以保持极其出色的战绩。有他参加的比赛，不到最后一刻绝不代表比赛结束，逆转好戏往往成为家常便饭，笑到最后的也一定都是林丹。

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一到二级。今天白天舒适度指数为三，体感闷热；夜间舒适度指数为一，体感较为舒适。今天光照一般，紫外线气象指数为三，照射强度中等。北京体育广播，祝您一天好心情。